掉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武侠小说里，各种各样的演绎或者表演都会让我们觉得镖局这个行当好像让外人看起来是那么神秘，似乎充满了无穷的玄机。不过真实的保镖生涯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有意思。它有着各种规矩和外行人所不知道的生存之道，既危险又辛苦。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说到禁忌和规矩啊，镖局这个行当里头那可是多了去了。首先第一点要说的，之所以定下这么多规矩，可不是为了年底评出一什么超级保镖来，那可都是关乎着保镖的性命和镖局的荣誉。咱们先从镖局里生意最多的走镖说起。走镖咱们昨儿个就说了，分走路镖和水镖两种。您可能说了，这水镖听起来就舒服啊啊，坐在小船上，一路上游山玩水的，不用自己走着，就跟旅游似的，多美呀！不过您别看这水镖遇到那些铤而走险的盗贼可能性会比较少，真要是想不出岔子走完这趟镖，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还真不那么简单。什么叫三规呢？首先这第一规就是昼寝夜醒，说白了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您想啊，走水镖在船上，一般来说呀，白天这船离岸边远，在河里飘着，这贼呀一般上不来，即便白天能上船的贼也不敢作案，潜伏在这船舱里边，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偷东西。所以白天来说相对比较安全，到夜里头加强警惕。这第二规呢是人不离船，大运河沿线一般都是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什么茶楼酒肆啊，这些个地方比较多，那些个唱曲儿的卖艺的，有时候不光岸上唱，也在河里头登船献艺，跟现在后海似的啊，一样的人一样的曲儿，岸上唱的跟这船上唱的馅儿不一样，要的就是这个情调。人多了就容易出乱子，这个时候的镖师那可都是个顶个的精神集中啊，看谁都不像好人。只要您离船近了，哎，镖师开始锁定目标，甭管岸上发生什么事儿了，镖师都不能离开这条船，恐怕是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呀。这最后一规呢就是避讳妇人了，这小说里头或者电视剧里头通常都会把镖师走水镖这一段描写成豪放的传家女，或者是被护送的大小姐，和这威猛的镖师一路上是一路行舟一路情，走这个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路线。 现实生活里呀、可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您别说和船家女或者说大小姐同船赏景了，就连看镖师都不能多看人家一眼。沿途要是遇到那些个青楼女子、花船歌妓的，镖师更是不能跟人瞎掺和，坏了镖局的名声不说，更怕人家设的是美人计呀。为了不让这些儿女私情影响镖师的工作，索性啊就得断了这个念想。水镖有水镖的规矩，路镖也有路镖的原则，况且路镖可能遇到的危险性更多，所以对于走路镖的镖师来说呀，更需要注意。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水镖甭管是行住坐卧、吃喝拉撒，反正都得在这船上边，所以呢镖师只要保护好这条船，基本上不用太操心。可是对于路镖来说，周围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太多了，保不齐您就中了人家的圈套，尤其是走了一天路了，晚上找哪儿住宿，这个是个学问。走路镖的镖师都知道啊，晚上打尖住店有一个必须注意的三不住原则。第一，不住新开的店。镖师一般走的都是固定的镖路，对沿途的每家旅店都很熟悉，甚至跟这店主人都是好朋友，知根知底的，自己放心。如果随便找一个不明底细的旅店，这镖师就住进去，难免会碰上孙二娘开的黑店呢。其次呢，就是易主之店。老店突然换店主人了，肯定有什么原因，在镖师没有弄清楚之前就住进来，很容易就遭到盗贼的埋伏。所以一般要是赶上这种情况，镖师都会先去打探一番，掌握了情况之后再做决定住还是不住。最后一个就是不住娼店呢。所谓的娼店呢，就是既能提供色情服务也能提供住宿的，门口站几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嗑着瓜子甩着手绢招客人，所以正经人一般很少来这儿，镖师呢也不自找麻烦。打一住进旅店，镖师的工作这才算是正式开始，里里外外的在店里店外巡视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者被人跟踪没有，最后还得进趟厨房提防别人在饭里头下毒，这些个在行规里叫进店三要。吃过晚饭以后，镖师和随行的一队人马都回屋休息了。您别瞅都睡觉了，这镖师的睡觉规矩也多了去了，行规的说法叫三不离睡法。这第一个不离就是武器呀、电视剧里头那些英雄好汉一个个赤手空拳的跟人家搏斗，男孩啊打过架的都知道，手里头有家伙肯定比没家伙占便宜，更何况了这镖师遇到的都是一些劫匪啊，搞不好再丢了性命，所以武器离身就相当于警察丢了枪啊。其次一个呢是衣服不离身，真有情况了，万一劫匪蹭一下子蹦您跟前来了，您不能说站起来您先稍等啊，我先穿个衣服洗个脸梳个头，等我站好了咱开打吧，那贼也不傻，哼不能沏壶茶坐那等您，人不干这事儿，上来噼里啪喳一顿臭揍，真给打出去了啊！没穿衣服，那家伙光屁股推磨盘转圈现眼，不能干这事儿。最后一个呢是车马不离院，这个也不难理解，现如今您开车回家停车一般都停家门口近的地方，怕停远了这车让人砸了偷了东西，镖师也一样，一个是自己随时能看见心里踏实，再有遇到什么情况赶紧翻身上马策马扬鞭就跑了，干什么都不容易。这三不离睡法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谁受得了啊，就光这衣服不离身就够人一呛的。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镖师，师傅传授的可不光是这些， 还有一些更奇特的技能，镖师们也必须得学会。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大伙儿知道走镖这是一件辛苦的差事，特别是走北道的镖那更是不容易。早先一出长城往北，统称叫口外，人烟稀少，镖车一旦在路途当中出点差错，很可能就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是风餐露宿了。所以镖师打一进这行就得先学会三会一步的绝能，要不然呢您还真走不了这北道的镖。这三会首先是会搭炉灶，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甭管刮风下雨，镖师都得会想办法因地制宜生火做饭，喂饱了肚子才有劲儿接着往前赶路。这第二个就是会修鞋，镖师的打扮讲究的是轻装上阵，怎么轻便怎么来，所以镖师除了随身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他的能省则省。赶上走个山路了，或者路途遥远，万一这鞋底磨破了，您得会自己修。最后一个是会理发，您别觉得新鲜，这可是比较重要的脸面问题呀。深山老林里头一走十天半个月，这是少的，一路上是风尘仆仆，头发胡子长得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万一要是猎人没瞅清楚了，还以为是野人呢。再有走镖的时候啊，难免去拜访一下地方势力，您这么出来把人吓坏了不合适。按照规矩都是先理发再刮脸，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气宇轩昂的去会面，这样呢自己不跌份儿，还显得懂礼节。刚才咱们说的那三会您要是觉得有意思，那这后边的一步您可能觉得更有意思，不能洗脸。您别看这头发能剪，胡子能刮，可是这脸不能洗。为什么呀？早先口外的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骄阳似火，春秋天吧黄沙漫天，一年四季没一天好的，吹的脸上啊跟小刀子似的，所以泥儿越厚这保护层就越厚，不容易伤到皮肤。其实这些规矩和禁忌也都不是专业人士一条一条定的，而是这些镖师们在多年实践里慢慢摸索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在改进。正所谓没有规矩会成方圆呢。保镖行业也算是颇具武林及江湖文化色彩的特别行当了，除了规矩之外，他们就连说话都有自己的特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说到这个镖局的行话呀，估计大伙儿肯定对《林海雪原》这部小说里杨子荣和土匪的那段对话最熟悉。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常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脸儿怎么黄了，防冷涂的了，怎么又红了，精神焕发。哎， 其实啊，表面上听您可能什么也没听出来，可是要内行人一听啊，得，这俩人开始盘道了。这行话说白了就是外人听不懂的暗语。其实不光是镖局里头有，像电影里常见的这个特务接头，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俩人一见面先错个身，互相一递眼神，这说了公鸡生蛋，这不废话吗？那也对啊，铁树开花，俩人三步并作两步，紧紧一握手，两眼放光，同志啊，可找到你了。不过对于镖局这行那的暗语来说呀，可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的，只要是您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镖师们都能用自己的行话给说出来。在镖局这个行业里，行话又叫春点或者黑话，甭管是江洋大盗还是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混这碗饭吃的都得懂，否则镖师们根本不可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让人家卖给您面子。而且这些黑话呀，您从表面上听根本猜不出来。我这么说您别不信，咱说两句您猜猜。马前点未按青子，这句话估计您琢磨了，这算是话吗？哎，可是人家这黑话里的意思就是啊，赶紧准备武器。再要像并肩的们念短吧，云棚上梁子孙粘上了，意思就是兄弟们别说话了，顶子上有仇人盯着呢。其实不光这些黑话呀，就连数目字镖师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一叫弹底，你看元旦的旦，那底下一横；二叫挖弓；三叫横穿，这穿横过来三横嘛；四叫侧目；五叫缺丑；六叫断大；七叫造底；八叫分头；九叫磨完；十叫甜心。您看看，做个镖师可不容易吧，这跟重新学门外语一样啊，而且还必须得记得熟悉。镖师行走在江湖上，除了仰仗一些生活技巧之外，还必须有三硬：官府有硬靠山，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这三者缺一不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常言道，朝里无亲难做官呐，仕途如此，开镖局也如是。依靠这些大后台，不光是给自己走镖的时候行个方便，也能仰仗他们给自己打广告创品牌。不过镖局也不是什么样的官他们都拉拢，一般都是一些大将军、都统或者是漕运总督一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手握军权呢。真要是镖局遇到了对手，马上就能派出来帮忙。再有这县官不如县管呢，各个地方官职都是自家兄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那就更不难理解了。那些自发的绿林群体，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就连当地的地方政府都不敢小视他们。在京城里，镖师可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一般他们的穿着、做派、言行都与众不同。二是他们勇于仗义直言，要是路上碰上那些流氓无赖闹事儿，其他人可能都得躲得远远的，根本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要是有镖师在场，结果可就不一样了，不光能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还得让他们长记性，以后不敢再来了。镖师们的工作虽然经常会和商人、官员和土匪们有联系，可是能让老百姓对他们如此的尊敬，也都是因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道德。与商同行不为伍，和这些有钱人在一起啊，镖师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尊严， 从来不会因为小恩小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即便是老主顾也不会沾染上商人身上那些个铜臭味。再有与官共处不共事，别看刚才咱们说的三硬里边有一条官府有硬靠山，可是他们讲究的是江湖道义，绝对不会为了和这些人拉拢关系就变成官府的狗腿子。最后是与贼同路不同道，欺压百姓抢人钱财的事儿，那可是镖师的大忌，黑天工作也不一定都是黑社会。随着火车、汽车还有银行业的出现，镖局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直到1921年，经历了300多年历史的北京会友镖局关张了，正式宣告了旧式镖局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现如今您再也看不见当初镖师们威武的形象，再也看不到走镖的一队人马了，只能是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镖局院落、锈迹斑斑的兵器，还有见证了世事沧桑的镖旗镖车，去感受那段已经消失的历史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